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您的朋友刘慧，今天的节目依然由我来代班。先请您欣赏一段歌曲，猜一猜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好朋友是谁呢？没错，乌苏里船歌，演唱者是著名的歌唱家郭颂。今天请您跟着我们的节目回顾郭老的艺术人生。离开喧闹的市区，郭颂的家远在郊外。这位从20岁就开始自己歌唱艺术生涯的老艺术家唱了半个多世纪，回想起当年，他仍然记忆清晰。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郭颂，其实我是沈阳人，18岁到了黑龙江一个学校，那么以后呢就当了音乐教员，在当音乐教员过程当中呢，一次被省文工团把我物色上了，后来我就成了那里的独唱演员。因为哈尔滨那个城市大家也都知道，有两个外号，一个是东方小巴黎，一个东方莫斯科，受外来艺术影响比较大。我到那以后呢，我也不知道唱什么好啊，就开始就跟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俄籍的女高音歌唱家跟她学习这唱歌。下去以后呢，演出农民呢，不太习惯。后来有一次在这个唱完这些歌的时候，我就顺便唱了一小段二人转，二人转的开场小帽，说了一个一，谁对个一呀、啊？什么开花在水里，那个花饼我可知道，三朵花儿开呀，一朵梅花，灵叫开花在水里呀，哎开蒙嘚儿嗨开蒙蒙了一个花花，起个九个钟嘚儿冰花铺丝儿，鲤鱼打顶轿子翻身，再打个转嘚儿，三朵花儿开呀，一朵梅花。我这么一唱，那农民特高兴，那大家就鼓励我。后来我就想吧，咱是不是为外国人唱歌剧服务的，咱是给农民唱歌的，农民这样喜欢民歌，喜欢二人转，那咱就多学学二人转，都给农民唱唱民歌小调。所以后来呢，我就有一次跟我们省里有民间艺术队唱二人转的老艺人叫李荣学习了这个丢戒指。 丢戒指是一首流传于东北华北地区的小调，歌中描写了一位年轻姑娘不慎丢失了情人所赠的戒指，急得她顾不得害羞，而不惜许诺重金酬谢，急盼使者送还给她时的心情。全曲音乐舒展幽默风趣，气质醇厚朴实。 花园中，秋啊似 的手心儿啊，啊，摔上丢了金戒指儿，哎哎哎哎呀！金戒指儿啊，不啊是啊，值啊钱的宝啊，一个眼儿哟，那本是我的那个情郎哥给我买的儿啊。啊，1003分儿，哎哎哎哎呀！要啊是啊，啊老头见那了啊去呀、啊，一个眼儿哟，请到我的家中啊，附上酒席儿啊。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哎哎哎哎呀！要啊是啊，小伙儿啊，见那了啊去呀，一个眼儿哟，要什么礼物我都乐意。我是不能拜天地儿啊，哎呀！ 郭颂的另一首代表作《新货郎》创作于1958年前后，这首歌和当时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联系。 1958年的时候，是咱们国务院呢号召各行各业都支援农业，我们经常到农村演出，就看到这农忙季节，商店的售货员推着车去送货的，然后我们讲的政府题材，男售货员到农村去送货去，这挺好。就是我们在哈尔滨道里有个第一百货商店，那时候是哈尔滨最大的商店，就到那去体验生活，采访了他们第一商店的劳动模范李子和，要跟他们一块去到乡下去送货。这歌写出来之后比较长，后来我们都把这具体人名就拿掉了，就把他这个模范行为全心全意为农村农业服务的商业工作者的平凡而到光荣的形象展示出来。 经过多方修改，1979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以新货郎为标题灌制了唱片，后来这首歌成了歌颂新生活传唱多年的经典作品。 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五谷的杆儿啊，还有那增米瓦凉的烟袋过来，哎呀，老大娘一听抿嘴儿乐呀，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腚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色晚霞照山坡，货郎 我推着苦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热热送到村子口啊。我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饼红似火，大豆结荚滴着嘟噜蜜，气死风里谷穗儿压完了壳，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后来我越唱越高兴哎，铁卷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啊上那摩托车来海洋。 乌苏里船歌是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反映赫哲族人过上幸福生活，欢快甜美，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上个世纪60年代，郭颂以其高亢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他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是1979年的事儿。1979年呢，咱们国家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派去文化部，由文化部派去一位音乐家，叫刘诗荣，当时是中央实验科技院的院长，是音乐里从我那里拿去的音乐资料。那时候呢，79年，中国唱片公司刚刚从哈尔滨参加哈尔滨之夏回来，由我唱的这个录音。那么这个音乐家刘世荣呢，就拿这个资料到的日本，参加的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音乐教材会议，就在这会议上选定为音乐教材。乌苏里船歌啊，是1962年我和胡小石、汪云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合作的。歌写出之前，我们曾经分别的到过赫哲族集居的地方，也就是桐乡市的基金口、桐乡市的拔岔、双鸭山有个饶河县，这几个地方都是我们经常去体验生活的地方，不是哪一次带回来的，而是回来之后都是我所有的那些歌曲都是我是组织者，到哪儿演唱我们都感到很自豪。我们有56个民族的好政策，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乌苏里将来常有唱，蓝蓝的江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金怡的唱片。郭颂的歌唱生涯中，反映赫哲族人生活的优秀歌曲不在少数。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郭颂连续演唱了三首歌曲，其中就有接下来的这首《山水醉了赫哲人》。郭颂回忆起第二故乡，就不能不说到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因为哈夏是他艺术人生之中最难以忘怀的舞台。1961年首届哈夏，郭颂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从那以后几乎每一届哈夏都有他的新歌问世。新的货郎、越走越亮堂、乌苏里船歌、串门、白嘎拉山、丹顶鹤、金凤凰、农家乐等歌颂龙江风土人情的作品，都是首先在哈夏的舞台上唱响的，而且至今仍然久唱不衰。送上这首《串门》。 拖拉机那个一进呐、咱们的靠山屯啊，机钢队那个小伙子就盯住了一个门啊，大婶啊，那个大娘啊，叫的那个脆上劲儿啊。一见着那小玉兰，他就没有词儿了。哎呀，第一次那个串门啊，他说借根针儿啊，钉完了那裤腿儿啊，钉呀嘛钉靠名儿啊，工作服那个缝啊缝啊，白费了半天劲儿啊。奥袖子镰刀钱也嘛钱大劲儿啊。哎呀，第二次那个串门啊，他说借个盆儿啊，洗完了衬衫啊，洗背心儿啊，白手套那个揉啊揉啊，揉得个稀糊烂呐、他还说呢， 这肥皂怎么不呀嘛不退泥啊，哎呀串门啊串到啊第呀嘛第三回啊，大婶也看出这里有一股气儿啊，没等啊那个小伙啊再扎嘴儿啊，得了孩子你们唠着啊， 干啥去？ 我也去串门，哎不，我去找小金儿啊，哎呀 郭颂艺术生涯五十多年，带着这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唱遍了祖国各地，唱遍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郭颂的代表作《越走越亮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大辫子也帅嘎嘎的响，骑过大车下了岗，今年在宋公梁拍了个头一行，花旗飞了新农机，满呀满车装，为明年准备好多去丰收干一场。哎，长包的队长啊，我的亲家爷，嗨嗨嗨嗨嗨嗨嗨，你不言不语笑呵呵的算的什么账？什么账？粮食账呗。得了，我看你拖拉机站跑了好几趟，是不是想扔下边杆要改行啊？哎呦，哈哈哈哈，哎，马铃儿哗哗响，大车上了岗，哎，老队长在一旁开了枪，哎，今年咱农村人畜粮兴旺，哎，几件花生产大家强，崭新的东方红一台一台放红光，哎，好参谋老板子我的亲家爷，看见那拖拉机呀，乐得我嘴都闭不上。你干啥那么高兴啊？嗨，听说是分给咱能有好几辆，我要是会开车那可有多棒，一连串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气开到咱宝山乡啊，哎呦，主义大道宽又广，哎，往前越走越亮堂，哎，今年比那去年好，来年更比今年强，迎着风雪鞭儿甩，哎，马蹄飞车龙快心里喜洋洋啊，哎哎哎哎哎，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空就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